哥，你和嫂子睡过没？ 废话。 啥感觉？ 说不上来。 大概说说呗。 又香又软，又滑又嫩， 像猪。 老子没睡过猪。 夜里，谢池迷迷糊糊醒来，没摸到旁边的人，左右看了眼，发现何峰坐在阳台上，背松垮垮的屈着，垂着头抽烟。谢池静静看着他，他能想象到何峰此刻在想什么，也知道自己不离开南京，他是不会放心走的。何峰在外头坐了半个多钟头才回到房间，谢池闭上眼装睡，感觉到旁边轻轻陷了一下，便没了动静。他没敢睁眼，也许何峰此刻正注视着自己。很长时间过去了，他想，也许何峰睡着了。刚要睁眼，旁边的男人又坐起身来，他微微眯起眼，看到何峰双手抱头，被深深地攻下去，手肘抵着大腿，看上去格外沉重。谢池自后抱住他，何峰身体微微一颤，随即直起身。 你醒了？ 老周说，后天早上有趟车走，我去找肖望云。他消息总是灵通的，再加上跟着学校签，应该安全许多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放心去吧。何峰握住他的手，没有说话。啊，我睡不着了，你好想骑马。 这附近有马吗？ 好像没有。何峰松开他，忽然跪伏在床上。 来。 不要。 来呀。给你机会了，你自己不要呢。 谢池摇头往床头退，何峰拽着他的脚爬过来。谢池笑着搂住他的脖子。等胜利了，等你以后回来，我们去草原骑马。 好。 战乱时多一件行李都是拖累，谢池东西少，也没什么首饰，只带几套衣服和钱财。临行前夜，未曾想谢彻又找上马来，他带着妻儿准备出国，让谢池跟他们一块走。老石没见过谢池，怕生，一直躲在角落里。何峰半蹲在小孩面前，拿糖逗他。谢池望着他们，问谢彻：“谢嘉兴他们呢？”“ 爹不肯走，要守祖宅，两个姨娘留下陪他，让我带着弟弟走。”“ 老东西，这时候还守着那点破财产。”“ 你也知道他的脾气，不听劝。谢家男丁本来就少，现在就我跟十弟，爹让我们赶紧离开。无锡工业发达，又离上海这么近，日后免不得经常被炸。今天上午刚炸了鸭城桥和高桥，下午又把里湖宝桥炸了。总之，附近城市都有危险，整个中国都不安全。” 四嫂愁眉苦脸地抱着孩子来回晃。“ 哎呀，太吓人了，鬼子真是畜生，听说他们往南京人多的地方扔炸弹，还炸死人了。”“ 嗯。”“ 七妹，咱们虽第一回见，但时常听你四哥提起你，你一个女子无依无靠的，跟我们一起走吧，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有个照应。” 谢池答应了，有四哥照顾，再加上去的是国外，何峰也放心很多。他们要先去广州，然后乘船前往英国。这一次换何峰送他走，谢池想像上次他那样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可是女人终究还是心软些，车开出去十几米，他就让司机停下。何峰见他从后座下来，朝自己跑来， 他迎上去将他抱起来。谢池用力地咬了下他的耳朵。我等你来娶我好吗？ 好。 离广州车程较远，谢车不敢从浙江过，那样离上海太近，从安徽绕过去再从江西走。晚上到了上饶，他们找了个饭店休息。谢池无所事事地躺在房间里，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， 也不知道何峰现在去了哪儿，是在去上海的途中，还是已经到了。 他有些头疼，起身下了楼。他在大厅里坐着，最近没什么人住店，冷清得很，就连架子上的报纸也很久没更换过了，一沓上个月的。谢池随意抽出几张翻了翻，看到了熟悉的报道，他盯着几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心里梗的那口气缓缓往上升。 全中国的同胞们，平津危机，华北危机，中华民族危机，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。 第二天一早，四嫂去敲谢池的房门，却无回应，门也没锁。他打开门往里走去，却见房间空无一人。 小池啊，快起来洗洗吃饭，准备赶路了。小池。 谢彻正在收拾行李，四嫂急急忙忙地拿了张纸条来。 彻哥，你看。 谢彻接过纸条，是谢池的字迹，他认得，上头写着寥寥几字： 我不去了，四哥自早保重。 他的笔迹比从前更加强劲了。 谢彻垂下手，心中沉痛。 要不要找他去？ 算了，他真不想走，拿刀架着都不会走的。 哎呀，都到这儿了，为什么突然不走了呢？ 别问了，快收拾吧。